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26集，死因长街。 张老大人， 见到灰袍老者被那巨型黑拳吐出的火焰喷了个正着，城楼底下的卫兵们顿时吓得不知所措，而后方长街两旁的几家小商铺也在刚才的劫难中受到了波及，被黑犬周身冒出的锈红色烈焰烧了个精光，顿时引来惊呼声一片。 我的铺子， 怎么回事？刚刚那是妖兽祸斗吗？ 我去，谁把祸斗给放出来了？这东西可是祸害的象征，到哪儿哪儿出事，要是这东西再闹下去，今年鬼市还怎么办下去啊？快去禀报吐蕃大人。 正当众人手忙脚乱之时，只听那只刚刚喷出火焰的巨大黑犬再次仰天长啸了起来，然而这一次那嘶吼声却更近似于哀嚎，并随着黑犬轰然倒下的身躯逐渐消弭在了长街上空。 这祸斗是死了吗？怎么不动了？ 你们看，这废墟里面好像有人。 众人瞪大眼，忽然发现在那弥漫的尘土以及飞扬的焦烟中，竟然爬出了数十道的摇摇晃晃的人影，一个一个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了被烈火焚毁的城楼废墟之中。 这是…… 众卫兵回过神，立即做出戒备姿势，但他们很快便发现，那些人影在看到众人时非但没什么袭击举动，反而一个个像是见到亲人似的爆发出了欣喜若狂的欢呼声。 嘿嘿嘿，出来了，我们终于出来了，刚刚那空间崩塌的最后关头到底发生了什么？ 管它发生了什么，反正咱们这次总算通过了那该死的鬼市特别挑战，活下来了。 前方的卫兵队伍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这一群灰头土脸的家伙，不由面面相觑。而就在这时，却听一道苍老阴沉的声音忽然从他们背后响起。 竟然能逃出来，是该说运气好呢，还是…… 长老大人，你还活着？ 见到那名平静地站在众人身后的灰袍老者，众卫兵的表情顿时变得惊喜不已。然而那老者的脸色却好不到哪儿去，只见他冷冷地盯着那群从废墟中走出的人影，又将视线移向了倒在一旁的巨型黑犬，发现那黑犬的肚子上竟然被划开了一道极深的口子。 原来如此， 灰袍老者眯起眼喃喃说道， 看来是有谁破开了祸斗的肚子，把那些参与挑战的杂碎给放出来了。 参与挑战？您的意思是之前那些参加咱们鬼市特别挑战的家伙原来是被封印在了祸斗的肚子里面？ 一旁的卫兵闻言惊讶道， 这祸斗之前可是接连吞了不少杂七杂八的异空间呢，用他的肚子来装那些杂碎正合适。 灰袍老者冷笑道， 原本以为用那些杂碎的命来喂饱祸斗后，至少可以让他在拍卖前多少消停一会儿，少给咱们鬼市惹事，不过看来还是失算了。 灰袍老者从奄奄一息的黑犬身上移开视线，厌恶地摇摇头， 也罢，就把这货斗当成不良品处理了吧，你们几个快把它抬走，鬼市拍卖会一个小时后就会开始，可别让他搅了咱们的正事。 那这些人要怎么办？ 一名卫兵指了指前方那群兴奋的人影，小声问道： 还能怎么办？既然他们能活着完成特别挑战，那就让他们参加鬼市好了，也不差这几个。 灰袍老者白了那卫兵一眼，不耐烦地说道： 反正就凭那些人，是根本买不起今年的那些特别拍品的。 是，属下这就去办。 众卫兵领命，随即便无视了废墟中那群狼狈的家伙，转头涌向倒在边上的那只霍斗，并纷纷使出法术笼罩上他那巨大的身躯，准备将其搬运出长街。而那灰袍老者则再次看了眼霍斗肚子上的破口，心中回想起先前霍斗喷火时那缕混杂其中的金色风暴，脸上闪过一丝若有所思的表情。 竟然能把霍斗开膛破肚，这究竟是谁？ 灰袍老者自言自语着，忽然似有所感地朝着身后看了眼。而此时那群被他称作为杂碎的挑战幸存者们终于也从废墟里跑了出来，在逐渐散去的尘埃中左盼右顾。 哇，这条应该就是传说中鬼市的举办地司音街吧？我们果然已经到了鬼市里面。 应该没错，不过这里怎么好像刚被破坏过一样？ 哇，那边有只好大的黑狗，那是什么呀？ 灰袍老者不耐烦地皱紧了眉头，似乎不屑让那帮人靠近自己。在叹了口气后，他便长袖一甩，转身消失在了长街之中。 老大，我还以为咱们这次死定了呢，能活着真的太好了。 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抱着邱老三的手臂，满嘴哭腔地说道： 切，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哎，别把鼻涕擦在我袖子上啊。 邱老三嫌弃地想要抽出手臂，却反而又被其他几个哭哭啼啼的汉子一把抱住，众人一时哭作一团。邱老三无奈地叹了口气，突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转头四处张望，却发现原本应该和他们一同逃出来的江瑶和陆星月等人此时并不在视线范围内。 哎，奇怪。 邱老三愣了愣说道： 那几个小兄弟人呢？ 江瑶小心地探出头，警惕地望了眼那队抬着霍斗从面前疾步而去的卫兵队伍，终于轻松了口气，转身缩回这条无人的小巷角落。 走了。 江瑶抬起头看向身边的白雉、陆星月和穆剑云，小声说道： 我看那些卫兵好像没有盘查所有来客的意思，应该暂时安全。 抱歉，连累你们了。 穆剑云的脸上似乎有些歉意， 要不是因为我，你们也不用像这样躲躲藏藏。 别这么说，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江瑶笑道： 刚出来时我没想到周围竟然会有鬼市卫队，要是被他们察觉到你的身份就麻烦了。 虽然他们现在没有盘查，但不代表他们后续不会，更何况…… 穆剑云想起了自己身上的任务，顿时欲言又止。 总之我想我还是单独行动比较好。 嗯，好吧。 江瑶看出了穆剑云似乎有不便多说的事情，便也不再勉强，于是穆剑云便在向众人道谢后匆匆消失在了小巷尽头。 虽然这鬼市也不见得欢迎我们两个，但既然卫队不会查，那我们也可以不用躲在这小巷里了。 陆星月说着将视线投向小巷外的这条古老长街。 这条街就是鬼市的司音街吗？之前我只听人大致提过，本来还以为要更诡异一点，没想到看上去竟然和普通夜市没啥两样。不过你们注意到了吗？这街上的人好像都戴着奇奇怪怪的面具。 江瑶望着长街上的那些人影，发现每个人的脸都被面具所遮挡，而那些面具五花八门， 有恶鬼，有脸谱，甚至还有妖怪面具。那些戴着面具的熙攘人群，在这燃着莹莹绿光的昏暗长街上游荡着，乍一看还真有种百鬼夜行的感觉。 这不奇怪，毕竟鬼市可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地方，很多来此的势力不愿意暴露身份，那自然也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久而久之，鬼市就形成了一个传统，所有来参加鬼市的都会佩戴面具。 边上的白纸忽然开口，对两人解释道， 这司音街只是鬼市的一部分，主要是自由交易集市，一些小的交易品会在这里出售，由一些商家自行买卖，而鬼牙组他们负责巡逻和交易抽成，至于珍贵的物品则会在鬼市拍卖场竞拍，这也是每年鬼市的重头戏。 原来如此，哎，说起来，白志，你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吗？感觉你好像对鬼市挺了解的呀。 江瑶思忖着，随口问了一句。 啊，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白志似乎愣了一下，红着脸低下头，轻声说道。 毕竟要来鬼市，总得做点准备工作吧。对了，差点忘了。 白志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了三粒纽扣状的小物件，展现在了江瑶和陆星月面前。 这是化物扣，可以按照需求幻化成等质量的物品，是我之前从保险阁买回来的，还好多准备了几个。 白志捧着那三粒扣子，庆幸地舒了口气。 用这化物扣来变面具足够有余，现在正好用得上。 白志说着，对着三枚纽扣吹了口气，只见那三枚扣子瞬间变大，眨眼间便在白志的指引下化为了三张脸谱面具。 给，戴上面具的话，我们在大街上也不会显得太突兀。 谢谢，真是多亏有你在，白志。 江瑶感激地接过面具，心中不由哀叹着，自己当初从保险阁买的道具几乎在之前的特别挑战中遗失殆尽，哪像白纸那么准备周全。 话说回来，既然这里只是自由交易集市，那鬼市的拍卖场又在哪里呢？ 陆星月问道。 不远，就在司音街后方，看。 白纸说着，伸手指了指长街尽头，只见一座巨大的黑色堡垒在远处的迷雾中若隐若现。 那就是鬼市拍卖场黑魂堡，而那件即将被拍卖的镇魂石就会出现在那里。